品。既然是 composition class 写作课，那 it is natural you do a lot of writing, right? Right, it really helps you with your writing. It really helps you with your writing. To become a better writer. To become a better writer.这就是我们的 English Composition Class 的作用，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写作者。To become a better writer. What time did you get out of school? I got out of school at 8:30. At 8:30. So it's 2 hours and a half. Right. Or you can say 8:30 too. Yeah, 8:30. 这里的表达时间表达方法是I got out of school at 8:30. 这是非常典型的英式表达方法。所以 Cindy 提醒我们 8:30 就可以直接说成 8:30. 我说这么算一下，他在学校要上2.5小时的课 2 hours and a half. Or you can just say 2.5 hours. 2.5 hours, 2.5小时, 2.5 hours.Did you go home after school? No, I didn't go home after school. I ate dinner at a restaurant near the school. Good for him. 放学后直接回家了吗? Did you go home after school? No, I didn't go home after school. I ate dinner. Eat dinner. Ate dinner. 因为是昨天晚上 at a restaurant near the school. 离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It's surprising for me to know that Tom had his dinner so late at 8:30. Yeah, that's right. It's 8:30. Yeah, what's the time usually for people to have their dinner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Usually between 5 and 7 o'clock at night. But usually I think it's 5 to 6:30. 5 to 6:30. Yeah, yeah. How about in China? Yeah, that's the normal time. Even 7 is a bit late, I think. Okay, but yeah. 7 is okay. It's okay, but it's really late here. It's 8:30, right? Yeah, I think most people are probably between 5 and 6. 5 and 6. Yeah. 我就是很奇怪发现，当然这个 Tom 很辛苦了，他竟然在晚上8点半以后才去吃饭。这让我们很，因为他没有吃晚饭就去上他的夜校课，所以我和辛迪在讨论美国一般晚上吃饭的时间是几点。他说从5点到6点半都属于正常时间。他说中国呢，我说中国也是这么个时间，7点也不算晚，如果我们下班稍微晚点，但是8点半吃饭略显晚一些。 Did you go home after dinner? No, I didn't. I went to the movies. 看看我们的 Tom, 他竟然在8点半完了以后吃完饭还不回家。 No, I didn't. I went to the movies. 竟然去看电影。 Wow. He must be a very energetic person. Yeah, 我们都猜出来了。Tom 一定是个精力非常充沛的家伙。竟然能够在8点半、9点吃完晚饭的时候还要去看电影。What kind of film did you see? I saw a French film. I saw a French film. French film. 像 English composition, 英语写作。French film, 法国电影。It doesn't mean that it's in French necessarily, right? No, not necessarily. It can have the subtitles, mm-hmm. or also be in English or Chinese. Right. Whatever language. Okay. Countries. 这里讲到 French film, 我说那不一定是一个法语的片子，是一个法国的片子。他说对，很可能是翻译成英语，或者呢它下边有 subtitles, 有它的那个屏幕上打出字来。可能他们在讲法语，可是字呢是英语。如果在中国就是 Chinese. Right.、Mm-hmm. Okay. So what time did you finally get home?Finally. Well, I got home at about 11. Okay, 听你 Cindy 说起来的 about 11, 这个 Tom 啊是一个 what do you call those people they like to stay out so late? Night people. Night people. Night, 夜晚 night people, 喜欢夜生活的人 night people. So, 他最后回家都接近11点了 He is really a night person. Yeah, are you a night person? Say 10:30 is the time that it's my bedtime. Are you a morning person? Not me neither. I'm sorry to say that. So, yeah. Cindy 想问我是不是一个 night person? 我说不好意思，我要是十点半，一般就是我应该睡觉的时候。他这么早，那你一定是一个 a morning person. A morning person. Yeah, morning person. Early bird. A morning person. 我们说是早起的鸟，或者是一个比肩早上起的早的人，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北京老人都早上起来锻炼。 They're morning people. They are morning people. 没有问题。我说不好意思，我既不是一个 night person， 也不是一个 morning person， 显得非常的 lazy。非常的懒惰。 No, I don't think you're lazy. Okay. I think you're a hard worker. Okay. Cindy 当然鼓励我说，既然我们在这么努力的和大家一块学习， You are not a lazy person. You are hardworking. 好，我们今天呢在对话中看到了Tom 个人的习惯，看到了他的夜生活的各种内容，应该说他的夜生活。I think Cindy, his nightlife is really colorful. Yeah, he likes to be out at night. Yeah, going to school first. Going to school. With two classes. One is computer programming, another is English composition. Right. And then... He likes to go out to eat and then go to movies and... he likes to keep himself busy. Uh-huh. He likes to keep himself busy. 他喜欢让自己很忙碌，一晚上做了这么多事情。先是上课，上两种课 ,computer programming 和 English composition。然后呢又是 eat at a restaurant, 到餐馆里就餐。然后呢又 went to the movies。又是去看电影，这就为什么 Cindy 刚才惊呼 He must be an energetic person. Yeah, and a night person. A night person. 对 ,a night person 就是充满精力的 energetic 或者是喜欢夜生活的 night person. 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Okay, 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大家。我也谢谢 Cindy 给我们提供这么多有用的信息，特别是关于 night person and the morning person. Okay, Cindy, thank you. Okay, thanks. Until next time. Bye. Hi,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末，恭喜您完成了第七课的学习任务。这一课呢，由于是一般过去式，可以说呢，无形当中给大家背单词呢，增加了一些负担。那么我想利用今天这点时间呢，帮助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在这一课当中学过的一些单词，尤其是一些动词以及动词相应的过去式的变化。请大家现在翻到第59页 Section A， 这里边呢有一些新的单词。第一个单词我们看是 decide， 它的过去式呢就是直接在后面呢加上 d， 读成 decided。 那么同样下一个单词 redecorate， 这个词呢也是在后面直接加 ed 的。下面一个动词是 ask 这个动词呢也有它的一定的规律，也就是在后面直接加 ed， 所以 decided redecorated asked。注意 asked 在后边的发音上呢有了一些变化， asked 是这样子，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那么下面一个单词呢就有一些特殊情况发生了， take 的过去式呢是 took 过去分词呢是 taken， 这个呢大家先不用记，以后会学到 took，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不规律的动词，它的动词形式是 took。 现在大家看右面paint 这个词呢既可以做名词讲也可以做动词讲，名词呢就是油漆，动词呢显而易见就是刷油漆，往什么什么上面呢刷油漆，所以呢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呢也是在后面直接加 ed 的，直接加 ed， painted。 好，这一课呢就没有什么新的动词了，我们先来看一下 section B 呢出现了一个 was， be 动词 was 呢其实是 is 的过去式 was， 复数形式呢是 war 在右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词，中文的意思是选择挑选，选择什么颜色的 choose 他的过去是 chose, chose, choose, chose。接下来一个单词是 design, design, design 呢是这个名词，是图案设计。blue design, 蓝色的图案，但是这个 design 也可以作为一个动词，后面直接加 ed 的。接下来看一个单词是 pleased, 这个后面是加 ed 的。哦，那它是不是一个动词呢？在这里 pleased 是一个形容词。比如说我们见面的时候呢，经常会打招呼用到这个词，怎么用呢？ pleased to meet you, pleased to meet you, 它与 glad to meet you 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再翻过篇来看一下第63页的 Section C, 这里边动词的不规则形式呢可能更多一些，比如说第三个单词，左手边的第三个单词 did, 它就是 do 的过去式 do, do, did, 那么 went 呢是 go 的过去式 go, went, began 呢是 begin 的过去式 begin, begin doing something, 啊，开始做某事 begin, began,还有一个词是 had, H-A-D, had, had, 它是 have 或者是 has 的过去式。啊 ,have 和 has 只有一个过去式，那就是 had。got 是什么呢？右手边出现了一个 got, 找到了吗？ G-O-T, got, 它其实是 get 这个词的过去式。get, get, got, yeah, get out of school,get out of school, 从学校出来。我昨天晚上呢是8:30从学校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用 I got out of school at 8:30 last night, 用 got 而不能用 get, 有过去的时间状语。那么这个句子呢，动词呢一定要用过去式。还有一个词是和吃有关的，其实它就是吃 eat, E-A-T, eat, eat 呢有一个过去式，读法有两个，一个是英音，一个是美音。英音呢读成 at, eat at, 美音呢读成 ate, ate, A-T-E, ate, eat, ate, 或者是 at, 都可以。这个 at 在课文当中怎么用的呢？从夜校回来之后呢，我没有直接回家，去哪儿了呢？去了一个 restaurant, I ate dinner,at a restaurant near the school, 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餐馆去用晚餐。好，最后一个动词 see, see 的过去式是 saw, S-A-W, saw, see, saw。 在课文当中呢还出现了一些与过去相关的这些时间状语，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 yesterday, last nightLast week, last month, last night, last Saturday, last year, last spring, 有这个 last, 大家能够听出来，动词呢肯定是过去式。如果你对过去式不太熟悉的话，可能听起来就要花费一点时间了。OK? Alright, 在第64页上呢，对一般过去时，张老师做了一些简单的讲解。所涉及到的内容呢都是关于动词的一些变化。刚才呢我已经帮助大家呢复习了一些，比如说 take, took, go, went, get, got, eat, ate, have, had, put, put, see, saw, do, did, begin, began,be, was, or were。 记忆这些单词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呢配上一点节奏，比如说这个一边走路或者是一边打拍子来记录。这一课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的语法现象是一般过去时动词呢要相应的发生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希望大家能够记一记。记单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方法。其实我们在第一册的时候呢有一个栏目叫做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是不是根据节奏来进行句子的替换，句子的练习。 但是其实这些节奏呢也同样可以运用到记忆单词，比如说 take, took, go, went, get, got, eat, ate, have, had 等等，自己呢一边打拍子一边配上节奏一边来记忆这些单词，那么听起来呢就比较容易一些了，同时呢还能够激发大家的一些兴趣，对不对？不妨呢您可以试一试。好，今天的空中课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周明感谢您一周来的陪伴，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吧。 Anglais Hablas Inglê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路上出行，交通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要有正确的处理方法。如何对交通事故进行描述，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三册，我是周敏。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校长李国栋 Danny, welcome. Hello. 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welcome Bruce. Hello. Section C 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对话呢，我们将要学这个介词和名词的搭配，这是我们今天的语法重点。字里行间大家要注意这些介词是如何使用的，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和不同的词搭配表达不同的意思。应该说介词的搭配有相当的难度，而且今天这课的介词如果学好的话，大家会省很多的动词搭配，可以说介词搭配的如果漂亮的话，将会成为语言当中的亮点，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哎，我发现这个介词啊，你别看它小，别看它短，有时候两个字母啊三个字母组成的，但是实际上它的使用非常的灵活， 对，相当的地道。很多情形我们都是在用这个常规的动词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很多介词拿出来一一当时， 但是没关系，有李老师给我们做主讲，大家对介词也会非常的驾轻就熟的，我想 谢谢 其实大家对你的讲解还是非常肯定的。 谢谢，我们稍后呢有很多的介词要一起来学习了。 好，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新单词。 OK, Bruce, would you like to read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please? Shoot out. Shoot out. Shoot out. 冲出指的是汽车，在这里呢就是冲出了自己的车道，冲出。 Run into. Run into. Run into, 撞上，也可以用 hit 这样的词，或 run over。 Warning. Warning. Warning, 警告，动词原形 warn。 Be sure of. Be sure of. 对什么什么有把握，肯定。类似的词组还有 take something for sure。 Absolutely. Absolutely. Absolutely, 绝对的，完全。形容词 absolute.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肯定。形容词，反义词 negative. Speedometer. Speedometer. Speedometer, 时速器，时速计。尤其在后面大家看到的 meter, 其实就是指的我们常说的这个出租车上的计价器。 Ahead. Ahead. Ahead, 副词。 Manage. Manage. 得以，能够，后面长接不定式。 Possibly. Possibly. Possibly, 形容词 possible, 在这里是副词 possibly, 名词 possibility。 Against. Against. Against, 违反，介词，反义词是 for. Law. Law. 法律，名词，律师 lawyer. Okay, well, let's go over the conversation, Bruce.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what you were doing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and what you saw? Yes, I was driving home from work. It was about 5:15. and there was a blue car in front of me. We were both driving along Harbor Road when a small white Ford suddenly shot out of the side road. It shot right in front of the blue car. The driver tried to stop, but it was impossible. He ran into the white Ford. How fast was the car in front of you going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The blue car? 30 miles an hour. Certainly no more than that. And the white Ford shot out without any warning? Yes, that's right. How can you be sure that the blue car was only doing 30? Because I was only doing 30, and the blue car wasn't going any faster than I was. Are you sure of that? Absolutely positive? Yes, I am. I'm positive. How can you be so positive? Were you looking at your speedometer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Of course not. I was looking at the road ahead. That's how I managed to see the accident. Well, if you weren't looking at your speedometer, how can you possibly be sure how fast you were going? Because I never go faster than 30 on that road. It's against the law. That's why. It's a question and answers process. Yeah. 是一问一答的全过程。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ar acciden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what you were doing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and what you saw? 谈到这句话呢，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们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呢，有一些长句子不好翻译。那么像这样的句子算不算长的句子？ 这个句子长不长呢，其实是在用英文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翻译过来那就是中文，我们应按中文的习惯来看。如果的句子不管它有多长，我们可以把句子分成几段的意思来看，按照中文的习惯，该加逗号的加逗号，该加连词加连词，其实没有必要看它那长句子，只要把它的意思分清楚就可以了，分成几段啊。你像现在的这句话呢，就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你看到了些什么，并且你在做什么啊？那么我们说对于一个这个句子的翻译来讲啊，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英文倾向于解释性的句子偏强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能短句子几个短句可以合成一个长句子可以打散，所以一定要注意英文翻译到中文要讲究三个字叫信达雅。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很多同学在翻译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应该字对字的翻译，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应该说意思的翻译的准确性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再追求它的这个美观啊，听起来的感觉啊，以及相关的一些修饰词，所以我想这样的句子都不算长句，其实因为它意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那我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 what， 然后后面跟从一个 when，然后 and 后面又有一个 what， 那这里面的 when 和 what 是不是一个并列关系？ 我们看一下这句子结构 ，tell us what， us 是直接宾语 ，what 是间接宾语 ，what you were doing， 那么 w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这是一个状语，啊，当事故发生的时候，然后 and what you saw， 那么它并列的是 what you were doing and what you saw。这是 and 两侧的并列关系，所以说这是两个间接宾语，因此呢我们翻译的时候可以这样就很清楚了，说清楚时间状语，当事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前面当然前面还盖了个帽子，你能不能告诉我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而且你正在做什么。 嗯， 所以我们这是很字面的翻译了，那这样的翻译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又按照汉语的规则把状语提出来，然后放在一开始或者是放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啊，所以这我相信这句话大家应该清楚了对吧， and 两侧的并列关系是特别明确的，但千万别把三个 what when 和 what 等同看待，这样这个句子肯定会就容易乱。 嗯，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句型也是我们在平时学习的时候经常给大家强调的，就是 would you please do something。 是啊，这句话我是特别的欣赏，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英语的爱好者呀，虽然爱好但有的时候用语言并不是很斟酌，大家注意一下周明老师经常用 would 这个词，刚才周明老师让 Bruce 老师读的时候也是这么着 would you please read， 那么 would you please 它表示一种有礼貌客气，您能不能可不可以，这种呢就是我们说语言运用的什么呀，一种比较细致的一点啊，就强调语言的这种礼仪啊和场合， 所以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这种表达法大家要常用，其实它属于虚拟语气的范畴，常表委婉和客气。 嗯，好，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说话的时候最好还是客气一点。 那当然了， 礼多人不怪嘛。 是啊，你比如说有人就大胆的使用 I want 怎么怎么样，我想怎么怎么样，或 I want you 怎么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这些表达法就这么直接用特别的不恰当，而且会让人感觉到你有点强迫别人做事情的感觉。 嗯， 所以我想大家多用 Would you please, would like to do 等这种表，或 Do you mind if 这样的表达法，我相信会好的很多。 嗯，所以很明显这里面两个角色呢，一位是交通警察，另外一位呢是肇事司机。 是啊， 所以交通警察使用了这样一个非常委婉的句型， 对，跟他的职业有关系啊， 表示他的职业水准，同时也是对这个市民的一种礼貌。 对对对，是的。 OK, Bruce, would you like to read on? Yes, I was driving home from work. It was about 5:15 and there was a blue car in front of me. We were both driving along Harbor Road when a small white Ford suddenly shot out of the side road. It shot right in front of the blue car. The driver tried to stop, but it was impossible. He ran into the white Ford. 嗯，这里面我注意到有几个动词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是 drive, 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我想请李老师呢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今天新学的一个词 shoot out。这里面使用起来呢是 shot out of the side road。 好，我呢先解释这个，然后我们再顺序解释啊。在马路上大家都知道有主路和辅路，在北京那么主路呢叫 main road, 辅路叫 side road。 其实呢这个表达法也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有正餐有辅餐，所以叫 main food and side dish, 这些词呢都是在一起，都是搭配的啊。那么 shot out 它的原型是 shoot out, 其实这个词啊在最近我也见了不止一次啊，比如说这个人的体重暴涨啊，所以 his weight shot up 就是过去式了啊，暴涨 shot up、 and also some other meanings with the word shoot. 是啊， from Bruce gesture we can see that is to kill someone when you shoot at someone. Well, no, it's literally like shooting a gun. It's so fast and so sudden, it's like a gun. It's like a bullet from a gun. Yes, my weight shot up. In fact, the expression came, I think, originally out of Hollywood Western movies、because they would have shootouts. Shootout. The good guys and the bad guys would be shooting at each other. Shootouts. Shootout, yes.所以在这里呢指的是这个车呀、冲出去啊、飞出去，所以这词用的是相当的有动感啊， 像那个子弹出膛的时候、 大家 想那个速度一样， 那个车出去的那种感觉啊。 嗯，看来这速度呢也是够快的。 对，然后强调了 out of 的过渡性，强调了过程啊。那么我们顺序进行讲解 driving home from work, home 在这里不是名词而是副词，记住 home 是副词，我们可以说回家 so came home from work or get home from work, 就是下班回家。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下面的难点和重点。 We were both driving along Harbor Road. Along 这个单词它强调了沿着某一条路走啊，其方向性不强，只强调了路名，沿着这条路走啊。Shot out of the side road, 刚才讲过了，大家注意这一点就可以， side road 和 shot。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呢 The car tried to stop, tried to stop, 这里面呢它是try, T-R-Y 的过去式形式，所以把 Y 跟 I 加 ED, 记住。那么 try to do something, 它尽力的想停下来， but it was impossible。 这个 try 这个单词呢后面加 to do, 它也可以是这个后面一些副词 try hard、He ran into the white Ford,